今天是一个很深沉的开场啊，这是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 嗯，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嗯，今天呢已经是1月24号了，今天是星期二。 对，没错。嗯，我觉得现在打开收音机，大家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的话，可能会觉得，哎，这车里的音响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自带着音响， 怎么听到我们两个鼻音这么重？ 我们的鼻音让自己的声音加厚一倍。 对，今天也是二重奏哈。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直播，在即将要过年的时候呢。在今天哈，我们终于赶上了一个二重奏的直播。 不管怎么样，还是开心嘛。 嗯， 我觉得到年头岁尾这个时候，有一些情绪需要沉淀下来去梳理一下。 嗯， 可能大家现在都在奔忙吧，因为可能工作还没有这个结束，还没有放假。 对，有的朋友其实现在已经是回家了。 嗯， 或者你今天刚好还在路上。这个年前的心情啊，大家总之都是有一点焦急的， 有一些浮躁。 对呀、啊。今天我们还是来听着歌吧，就像刚刚婷婷说的一样，我们来梳理一下。 嗯、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一首特别老的歌曲。嗯，这位歌手甚至我对他的印象都不是非常深刻，但这首歌我相信前奏一出，大家都会明白是哪首歌了。 哎，我觉得我们电台啊，有一位同事。 嗯特别适合这首歌是吗？ 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感触， 激动， 发出它标志性的银铃般的笑声。来吧。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风笑，景野寂寥，豪情华成了一襟晚心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 我真的挺想跟着啦啦、嗯、但是觉得算了，嗓子今天真的是很不给力。 沧海一声笑，来自歌手许冠杰。 嗯，刚刚说到那个银铃般的笑声的同时，你听到了吗？ 哈哈哈哈。 哎，你还可以啊。我们现在不能发出这种声音 是吗？那比你状态可能好一些。 哎，好吧，也没好哪去。 对，总觉得听到这种歌曲，尤其这种早期的香港电影的配乐， 嗯， 总觉得特别的辽阔的感觉。这是这《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的一首主题曲。 哎，对，东方不败的那个 形象真的深入人心啊。 嗯， 眉宇间的那种英气啊，然后那种很飒爽的感觉，让人印象深刻。 没错，今天呢是来听新歌，可以也是有一些新歌啊，可以在哪个地方找到我们？不许笑， 你不要形成关系，不要因为过年之前你就要这样。 哎，今天周几呢？有一些迷茫。 今天呢，其实跟四有点关系。今天是24号。 哎，好吧， 好吧。 不管怎么说，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嗯， 新浪微博。我们的默契呢？ 嗯， 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公众平台YGTP986。 我， 说不下去了。嗯，哎，回来。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第十季当中呢，据说他是一个绝种好男人 Chris Milian 带来的 What Are Words。 Anytime you whisper my name, you'll see how every single promise I'll keep. 'Cause what kind of guy would I be if I was to leave when you need me most? What are words if you really don't mean them when you say that?Beside her tonight, and I'm gonna be by your side. I would never leave when she needs me more. What are words if you really don't mean them when you say thatPromise I'll keep 'cause what kind of guy would I be if I was to leave when you need me most. I'm forever keeping my angel close.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生命 临近，船只桥头无可失意，生存如鬼吞没纸笔，古老歌谣温柔一样，异乡的叹息的惆怅，让我脱下捆绑，孤绝飞腾，让我往水面迎我赤裸模样，让我了却遗忘，无辜与刀藏，让我稀释朝花儿破轮回复望，桥头无可失意，生存如鬼吞没纸笔，古老歌谣温柔一样，梦破了叹息的惆怅，让我脱下捆绑，孤绝飞腾，让我往水面迎我赤裸模样，让我了却遗忘，无辜与刀藏，让我稀释朝花儿破轮回复望，让我随你走入光阴中一壶，淡淡铺落星途，把路看清楚，让我偏执坠入，不管也不顾，淡淡思量有你，含笑有白露。 一首来自崔开潮的《含笑有白鹭》。 嗯，一定要说一下，他竟然是1995年出生的。 对，听到声音非常的厚实有质感哈。 对呀、啊，这也太早熟了吧？ 不是大叔， 太早熟了。而他来自于湖北省洪湖市，想到那首歌 《洪湖所依浪打浪》。 还要继续 往下吗？刚刚您有点串台了。 好吧，那但是这是一首很好听的、很缓慢的这样的民谣。 嗯， 独立音乐人。下面这首歌呢依然是一个独立音乐人送上歌曲，是一位我们的听众的推荐，他的名字叫做张大鱼，我们这位听众啊、嗯、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他就说要推荐这首嘿抬头，但是时间的关系把它放在今天。 对，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吗？ 嗯，是的。而且呢这位独立音乐人，看一下照片啊，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位95年出生的应该算是鲜肉吧、 嗯、对， 有着 鲜明的对比。 对，因为这个歌词当中也唱到了40岁的年纪， 对，有一些人生阅历的沉淀啊、 不惑之年的时候呢，他一个人穿过拥挤的人流，错过了就别回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嘿抬头。 朋友3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

对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心里是崩溃的，总觉得很紧很紧，因为这周四过完之后周五就过年了。 嗯，是的， 但我们直到周五才放假呀。 对，所以刚刚不是说了吗，还在工作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跟各位朋友辛苦吧。 是的，我们要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一首插曲。 嗯，没错，这个歌手的声音呢非常的有特点，甚至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会怀疑，哎，这个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嗯，看过他的一个网综， 嗯， 就是在综艺当中的表现，他真的还是挺，其实他有女孩子那一面， 很洒脱。 对，但是他的这个形象确实给人感觉会比较中性一些。 嗯，没错，那就先听为快吧，来自张芸京的这一首《偏爱》。 附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这是来自于杜丽莎的版本 Imagine。 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嗯，当然这首歌呢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啊，如果你看歌手的话、也一定知道了，在上周的这样很激烈的这个比赛当中，杜丽莎还是拔得头筹。 没错，其实我当时在看歌手阵营的时候，对他真的是印象不是很清晰。 嗯， 然后包括之后也是在看他资料的时候才发现，他是早期也参加过很多的电影的拍摄，香港电影拍摄。 嗯，包括他是一系列的这些已经成名的歌手们的声乐老师。 嗯， 而且他就是刚刚这首歌曲呢，其实整个的编曲啊，营造的氛围啊，真的有一种烘托出来在那种月光当中的一个女神的形象。 哎， 没有刻意去炫技的感觉，但确实能够很好驾驭这首经典的老歌。 没错，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 又一遍吗？ 哎，你快点说， 我们说过了吧？ 有说过吗？ 有。 哎，难道就是我们两个感冒之后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我真的觉得今天的节目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吧？因为感冒， 我一定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的。 那你再任性的报一遍吗？ 不要了，真的是已经迷糊了。 嗯，对，真的是因为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感冒啊、发烧啊，就会有一种晕晕乎乎的状态。 好， 原谅你，原谅你了。 对，只要我们的歌曲是质量高的 ，OK 吧？ 好吧， 这样对，祈求大家的原谅， 大家一定是包容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叫什么，没有什么事儿是过年不能解决的 啊！大过年的， 对，大过年的，怎么了？好吧， 好吧， 也希望大家在公众平台 YGTB 九八六当中来给我们留言啊。 嗯， 下面的这首歌呢，我觉得从形象上来看，跟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位神一样的女歌手杜丽莎，她们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哎，同样是重量级别嘛， 非常有重量级的，那就是 Adele 带来这首《Million Years Ago》。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regrets.Sometimes I just feel it's only me who can stand the reflection that they see. I wish I could live a little more, look up to the sky, not just the floor. I feel like my life is flashing by, and all I can do is watch and cry.Life was a party to be thrown, but that was a million years ago. When I walk around all of the streets where I grew up and found my feet, they can't look me in the eye. It's like they're scared of me.I try to think of things to say, like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三十的傍晚，还在回家的路上，汽车经过的风景还是旧模样，连绵不绝的青山，温暖的夕阳，天里传来一阵泥土的清香，想这一年钱没多赚，如今还是一个人，没有对象，爸妈说没关系，常回家看看，吃个饭也好，图个平安。和他们放烟花炮仗，我说家人在等我呢，你们先玩，家人在等我呢， 琴的声音，过年一首来自于红尘的歌曲， 嗯， 把我们好像变得又想感性了一些。 对，歌中唱到说年三十的路上还在回家的路上， 嗯，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啊，甚至是在年三十的晚上， 嗯， 或者那个零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仍然是在路上，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对，因为刚刚早的时候在想哈，为什么就过年就一定要过这一个年，一定要在这一边团圆， 嗯， 就是可以提前或者过后，难道不能团圆吗？当然是可以，但我觉得我们平淡生活中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已经很平凡稀松平常了， 嗯， 如果没有这些仪式感很强的节日的话，这种形式的话，可能我们生活就会变得 就是 更加索然无味， 对，更加索然无味了。 嗯，所以这仪式感，你刚说的仪式感特别重要，在生活当中， 嗯， 除了我们过完春节跟家人要团聚、跟老友要相聚之外，然后我们就会二月份回来之后还有一个节日，就是 也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节日， 真的仪式感太强了。你走到街上，嗯，都会发现，如果你是孤单一个人，好像自己哪儿不对， 总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到那个节日，先不要谈好吗？ 对，但是我觉得找一些仪式感强的节日去让自己呢变得不太一样， 嗯， 在这一天做一些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都是值得怀念和纪念的。 对，值得你去记住。 嗯， 这样仪式感强烈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一些婚礼啊这种状态，或者说你送别人礼物的这样一个仪式，对吧？ 嗯， 你准备一些小惊喜之类的。 对啊，就是生活当中缺不了仪式感了。 嗯， 当然如果有一些好看的节目的话，你也会在看节目的时候去收获一些好歌。 哎，如果说看这种节目，你的仪式就是比较规定的一些动作是什么呢？找一杯水吗？ 哇，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喜欢吃的先放在前边，对不对？然后找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姿势，瘫倒。 啊，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呢，还是来自最近这个热播的歌手节目当中的一首歌曲。 当然，它最之前呢是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时候， 嗯， 听到歌曲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感觉自己被感 动 了，真的感动了。来吧，我们继续再听一下吧，阿楚姑娘。 袁娅维带来这首《阿楚姑娘》。这首歌曲呢，之前是梁凡来作曲，而且之前的那个版本是一个男生版本的。 嗯， 但自从袁娅维在他是好歌曲当中出现了歌，然后在中国，他这几个节目的声音，这个名字真的他容易弄混。 嗯，没错。 对， 就之后他演唱过，那你感动的到底是袁娅维的版本还是之前那个版本？ 应该是袁娅维这个版本。 虽然 在唱一个女孩子的那种，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状态吧。 嗯， 但是确实是她的歌声特别打动人。 对， 嗯，那这次又搬上了歌手舞台，有一些稍许的不同吧。 嗯 嗯，所以很期待着她之后去改变歌曲，能不能带来同样的那种感动震撼。 哎，但是好像有小道消息说是第二场有一些变化。 哦，有变化，反正他第一场的排位并不是很理想了。 嗯，没错。现在这位歌手也是在这次歌手舞台上给我们大家一个惊喜的吧。 嗯， 因为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有点不敢确信。 嗯， 后来发现哎，真的是像他说的变帅了一些。 啊，就是他长一张娃娃脸啊。 嗯，对，所以这种就很吃香啊，年龄越大反而越吃香。 啊，这就是岁月的沉淀，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沧桑感。 嗯， 光良这一首第一次， 那就来听一下吧。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哦，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没我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就决定绝不会错。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哦，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想要清晰 中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直到天长地久， 再一次听依然会有第一次的感动，就是来自光良的第一次。 嗯，也要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这首呢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今天很多歌真的都特别的走心哈、啊嗯、 对，当然这一版本是孟大宝来翻唱的、 嗯、 对很多人来讲孟大宝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 很陌生。 嗯， 不过想象到应该也是同样走心吧。在这也 听 愿，对，提前祝愿大家新春快乐、嗯、回家的路上有温暖陪伴，有歌声陪伴。 嗯，好吧，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闯不完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逸的清晨与傍晚，尽感光阴荏苒，借我喑哑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尽感光阴荏苒，借我喑哑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 北京时间21